好，第二次翻嚟，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Carlos系啦，呢个巴西嘅后卫勇趸啊，卡路士嘅勇趸啊，连个名都要改埋佢，系啦，咁佢系会计师嚟，咁我哋诶，依家我哋进入咩考牌啦？ 系咯，考牌啊，阶段。 佢 话 读书唔系好辛苦嘅啫，考就惨啦。嗯， 系啊，考牌啊，真系。一學眼淚啊！係啊，即 究竟你要考幾多個牌咧，先至可以去到你而家呢個位咧？ 因為咁啊，考幾個科目 係啦， 考幾個科目，其實應該考四個。我哋嗰時就考四個科目，因為一個係你個大集會啦，咁啊炒埋一碟嗰啲。咁啊，總之啊，我都唔係叻嘅，讀書我唔係叻嗰啲嘢。咁啊，我考咗都成三年，起碼三年至四年係啦。咁啊，好記得係最慘就係。人哋成平安夜应该系出去蒲噶嘛，咁我哋啊真系趴街， 我 哋好惨啊！我好记得我系喺有连续两年嘅平安夜24号，我喺 Poly 嘅学校图书馆噶嘛，同班师兄弟咁一齐去温书，即系自修室嗰度咧自闭啦。咁总之听到人哋哇，咁出边都听到啊，你知好大声噶嘛，即系倒数嗰啲。咁但系你自己就喺。嗰度 哦，咁啊，即系有几个女仔逃过一劫 吓， 有几个女仔逃过一劫， 你有读书 好平安，有几个女仔好平安， 好彩啫，好彩我嗰日冇去啫，嗰两年少咗好多事发生啊，啫噶， 唔系啦，逃过一劫， 系啊，好怕街啊，真系嗰啲真系。即系成日喺图书馆咁，真系黐线嘅。 哇！即系又要抄书， 要 prepare 咯，系啊。因为我哋嗰时嗰啲，我哋嗰考试系 open book 嘅，不过成日 open book 都冇意思。反而你更加佢 expect 你，就算有啲 reference 你揾到嘅，咁你都要知咯。咁就所以个难度系高嘅，即系比 close book 系更加难。 系我成日听啲人讲。我俾个答案你，叫你喂点计出嚟，仲惨过你去计个答案出嚟。 系啊，系啊，即系佢变相好多嘢你要自己已经 prepare 晒，更加你更加要 well prepare 啦，即系佢唔会 expect 可能有啲嘢你记漏一两段佢。 系啊， 因为我哋啲行冇得话记几多一两段嘢，即系好似 law 啊嗰啲嘢咁，你呢条第几条第几条，我哋系会即系有咁嘅嘢。 其实你哋会计师都系有 law 噶嘛？ 其实会计师都有噶嘛？最叻系计数，系睇。 嗰盘 条文 系， 同埋点样定断或者点样判断，即系呢条数应该点样做，而唔系真系计好叻嗰啲。咁如果计好叻嗰啲，应该系搵咩奥数啊？ 系奥一世都黑，系奥数 嗰啲咧就真系劲啦。 嗰啲精算 系啦，即系我哋嗰啲系即系都系加减乘除嘅嘢， 砌盘数出嚟。 系， 因为我哋用嘅嘢都系加减乘除，可能有啲加多少少啦，咁啊，但系好多嘢都系。以 rules 为准咯，系啊，即系呢条 rules 应该点样定，即系呢条数点样摆，或者呢件事点样睇， 即系 计 税嗰啲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 即系本来系收入嚟嘅，佢就拨咗去做支出，咁啊变咗咧嗰啲收入就唔系支出，即系好似酒吧啊边个啊个咩组织啊，最叻系将呢啲嘢赚咗嗰啲钱咧。就將佢買曬巴士，咁變咗唔係賺咯，我冇乜賺到，變咗係資產。資產加大咗之後咧，我個利潤要一定要有17%嘅 guarantee 有嘅喎，咁係咪要加價咧？咁個最叻係咁啊！ 哦， 本來嗰條數咧 應該有啲財技嘅。 嗰年你買咗，你賺到咁多錢啦，咁你冇要到你啲錢咧就唔分，就攞咗買巴士。咁你買巴士之後，你個成本咪加大咗？咁你個利潤就冇17%咯。咁佢咪又要加價？即係佢哋最叻玩呢啲嘢噶嘛？ 真係叻呢啲。 係啊， 都有啲手段啊。 係啊， 實係㗎。你做呢 啲行家嚟嘅， 咁叻㗎呢啲。 你冇手段嘅就做唔到咯呢位啦，係咪先？ 係 啦， 知咧。 咁總共要考幾多次啊？考個牌。 正式嚟讲，如果你 pass 晒好快嘅话，就5次咯，即系4个科目。咁啊，即系我唔系叻嘅，我啲科目我真系考咗4次嘅，系啦。咁啊，可能都我总共加埋系考咗10几20次嘅，即系唔系话好一帆风顺咁样考到嘅。咁亦都即系我见过啲同，即系我啲同事啊，旧同事啊，真系考咗成10年都有，终于 pass 到。 哇！系啊，10年嘅光阴就咁 冇争啦。如果系 open book 又成咧，佢真系唔可以错。 同埋即系你知 rules 嘅嘢会成日转噶嘛，基本上你今年读咗嘢，下年会。 只会越来越多，同埋或者你有啲读过嘢，或者会 唔同咗， 系啦，嚟你知会改。 最惨最惨，全世界都捉人洗黑钱啊嘛，咪好多嘢。 嗰时我哋唔使读洗黑钱嘅，真系读 accountings 嘅嘢咯，系即系啲 law 啊、tax 啊嗰啲嘢咯，系啊。咁嗰阵时真系呢啲嘢成日会变咯，但系真系好多有啲人好叻嘅，即系嗰啲咩，我见嗰啲华人仔话真系三年读十，咪两年啫，两年几就读晒。 我有个客好，个 真系劲嗰啲真系， 佢就读书唔叻。不好叻考试，佢去捉题目捉得好叻嘅，次次都捉啱嘅。佢人哋考试好惨嘅，佢就考试好轻松。 系咪背后俾咗钱啊？ 冇， 唔系因为呢啲都好讲，即系平时 细个 嗰时啲考试技巧嚟嘅。即系你问我大个，即系之后咧，我终于即系叫掌握翻香港嘅嘢咧，就好少少啦。 如果香港做会计咪冇咁惨，个税务冇咁繁复嘛？ 唔系啊，香港做 accountant 系全世界最惨。 点解？ 最多嘢做啊！你有冇听过鬼佬 accountant 会 ？sorry， 又讲鬼佬，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嘅 account firm 嗰啲，其实佢哋你唔会见到佢 OT 两三点冇呢件事嘅，六点钟就落去超啦，应该系。咁但系即系你话我哋香港嘅 accountant 永远都系做到即系翻天覆地噶嘛？ 哦，即系话又要考几个试，一个唔觉意，即系等于我有个 friend 咁考车牌，考由廿五岁考到五十岁都未考到。 系噶， 即系一 考唔到，升唔到职噶嘛？有啲位 系咯，佢考唔到，唔系有时一考，有啲人系好怕考试嘅。平时咧叫佢熟读如流，一考试就唔死噶咯，又紧张噶咯。 一来香港紧张啦，可能有时技巧。即个答题都有技巧嘅，我相信呢样嘢。所以头先你话有啲人考试好快又考到，可能佢做嘢唔系好叻嘅，咁但系就系因为佢可能读书时期已经掌握到呢啲咁嘅窍门。 系， 总之答嘢我知道点样答咯，即系理解到条题目乜嘢。 佢老豆话佢话呢个仔黐线噶，佢好巴闭噶。读佢好似读完律师就走去读埋会计，好似着一声又考晒啲试。 咁但系而家做咩啊？ 佢而家做律师咯。 哦， 唔系佢想做咁你香港做律师就净系读个律师啫。外国唔系噶嘛，要两个 degree 噶嘛。你一定系我专打电脑 IT 嘅，我专打医嘅，我专打商业嘅，我专打刑事嘅。人哋香港唔系噶嘛，一做律师乜叉都识打噶嘛。人哋唔系噶嘛， 万能型， 好专业去打样。 香港人不嬲都系万能型嚟噶啦， 都系都万能型嘅。 咪咯，你有啲嘢你真系要识噶嘛。 嗯， 系啊，我都系万能型噶。 睇得出，睇得出。 唔好误会，系万能型啊。 系啊，万能型啊。喂，万能咩啊？唔好谂衰嘢啊！ 唔好谂错喺第度啊！ 系啊， 咁啊， 系咯，又谂下啦，有啲咩新鲜事啊？讲嚟听下。 新鲜事 嗱，好似你而家已经有自己一间嘅公司啦，已经做到捱到出嚟啦。 系 系啊，咁有冇啲特别嘅新鲜事啊？ 新鲜事一定系讲，一定讲做核数啦。咁即系初出嚟第一份工啊。 嗯， 咁啊，新鲜事。我哋成日都最强烈投诉就系即步即解 啊！ 即系好似今日同你讲话，有个 order， 咁你听日咧就要飞到唔知边度，大陆嘅某一处地方，系啊。 大陆嗰啲嗰盘数真系系佢识睇 嘅，都唔系嘅，我哋都即系我哋，即系我香港人都算香港 accountant 啦，都算都大部分都劲嘅，即系 understand 好多样嘢嘅，因为始终系等于中文一定识先啦，咁亦都讲嘢又会明佢哋讲咩先啦，咁同埋即系难砌啊，即系难做，好挨得嗰度，咁啊。即系麻烦就原先可能听日我约咗你听日嘅，或者约咗你今晚嘅，等我同你讲，喂，听日你去河北，我都记得噶，真系，听日去吓，听日去，咁你而家你拎个回响证俾我，咁啊就系拎回响证，然后就秘书就即系个公司秘书就帮你订晒机票，咁啊听日就几点钟就出发，咁你就将所有 schedule 系你。完全抹上去咯，系啦，总之可能三个礼拜后你先翻嚟啦。 喂，最唔系， 有啲系好多时都系唔知无了期噶。 嗱，你去咗，你上咗去大陆啫， 系啊， 就做佢嘅嘢啫。但系香港啲嘢唔代表你唔使做喎。 系啊， 騎住兩隻咯，經常啊，呢個係好正常 嘅。係咯，你係上咗去之後，你搞掂咗啊，得翻嚟香港又好似山咁嘅嗰啲文件。 我哋係咁嘅，係 office hour 咧，你會可能係做緊嗰個 job 嘅嘢，即係喺個 client office 度做緊 client 嘅嘢。咁但係 off 咗個 office hour 或者有陣時個客人喺度咧，咁佢就你又依然咧，你要收到 email 噶嘛，咁你就要答翻 email 入邊，即係經理又好 supervisor 俾你嘅問題，關於喂你嗰只另外一隻 case on hand 點啊？咁我哋嗰時可能都搭住十幾隻 case 都係咁做，即係可能你個腦要記住十幾隻 case 嘅嘢，係經常係。 即係三項鐵人嚟喎呢啲。 嗰時係。嗰時都幾捱得嘅啲人咯， 係嘛？咁你咧捱唔捱得咧？你覺得？ 我都襟熬嘅嗰時，點解我日都玩到 唔係啊？而家你唔襟熬做唔到啲行啊？ 係啊，都係好快俾你淘汰。 我直搞，我識十個都話，即係 OT 咧個仔唔知搞咩賣身咁啊，兩三點都唔見人嘅。 係啊，黐線嘅嘛呢啲。 係咯，兩三點都唔見人喎。 咁但係即係，但你問我有冇啲真係坦白講同一間 firm 咧，有啲真係完全唔使咁樣做嘅。真嘅， 點解佢可以咁 好天淵之別嘅？係啊，咁但係睇你即係你個上線、你個經理自己即係個位置喺邊度啦。咁然後就係都睇自己嘅。咁就係如果即係有啲人係唔捱得嘅，其實講真，可能好快都 自由淘汰。 係啦，即係可能佢個位置喺呢度咯。 即係唔係你係你有啲人當然有啲人鞋之寶咁，佢梗係做少啲啦。有啲人擦咗老細，好啱聽噶嘛。 都唔係嘅，係個性格咯。我覺得就算。你問我擦鞋而唔使做，我冇面對過，我冇遇過呢啲咁嘅 case。 即係做少啲就 反而真係嗰個人咯，即係我嗰時都即係僆仔，我唔明，我係點解嗰個 senior 即係個石威個 senior 大我級嗰個，點解佢好似想唔使翻大陸嘅？好似入嚟好似都大陸仔咁長時間喺大陸嘅，咁啲女仔又唔使去，咁呢個係改變唔到事。咁我女仔話：，女仔唔好方便啊，又安全啊。咁最尾我總之有一大陸咧，就好似我係大陸仔，第一時間一定係我嘅，因為我嗰時啱啱大家 fresh grad 嗰陣時都好多大家即係男女咧。咁但係時男仔得我個啫 ，fresh grad。咁啊，有幾個女仔，咁美少女戰士咁成班， 系 啊，咁啊，永遠都係我， 系 啊，或者仲有一個女仔嘅，咁、那個女仔都比較senior 少少嘅，啊，咁啊，咁啊，永遠都係咁樣咯，即係總之一去大陸就係你搭嗰個男仔咁去。 如果你就算去到嗰邊，仲係都冇時間去玩嘅喎，咁樣睇。 冇噶，去到我做 senior 嗰時就有去玩嘅， 有玩嘅， 嗰個都幾樂趣嘅，有幾搞笑啊！ 有冇有啲美少女戰士歡迎你？ 唔係點解叫美少女戰士？嗰時咧，我嗰時個仙 man 咧，我哋成一個男人嚟噶嘛，佢請曬全部係女。咁我咧其實我唔係佢請嘅，我係另一個， 佢當咗佢自己係禮服滿面盒。 可能係啦，係啦。咁啊，總之我記得係一個 佢當咗你係露娜， 係啦。咁我啊另一個 partner 請嘅，咁啊所以就話咁啊。系咯，总之，如果我咪即系唔系女，其实我应该入唔到呢 team 嘅。 系嘛？ 照计啊，照计啊，我当时都讲嘅，因为串咗全部都系女仔。 系 系啊，咁啊就得个男仔。咁总之，所以变相就系你可以话机会多咗咯。 咪系咯，机会多咗啦，同埋好受女仔欢迎啦，乜都对声。Carlos，Carlos， 梗系唔系啦，我系只系一个一兵嚟嘅咋，真系真系惨过阿四嘅啫，有啲事。 哇，个个都掟嘢俾佢做，即系无端端。 系啊， 无端端一个。即即播，哎呀，我唔方便啊！即我唔去得啊，我唔做啊，咁啊掟晒俾你噶咯。 系啊，所以上大陆嘅 case 就会，即系我哋成日话啲镬气嘢咧，就一定系有我份咯，即系有我哋男仔份咯，一定会。咁但系都好嘅，咁你镬气多啲，你咪学嘢多啲咯。 系啦，呢个系事实嚟嘅。 系啊，唔食多啲 fit 啊，点会长大咧？系咪先？系咧，世事食 fit 啊嘛。 喂，都唔系嘅，我觉得即系而家唔系而家啲后生。嗰啲咧，即系唔好扮老人家，即系大家讲下倾下啫。 唔系，我都系大叔嚟噶啦，放心啦。 佢系即系唔想付出，但系又得到好多嘢。 我谂唔同咗咯。 系啊，即系譬如你话，我好想买楼，咁你要储钱，大佬。 系咯， 你真系做份 part time 几廿蚊个钟，你做一世你都买唔到啦。 我谂系大家欲望唔同咗咯，即系而家啲人可能我唔知，或者后生啦咁讲，即系可能佢比较 visualize 啲嘢，可能會即係我有想有啲某啲嘢要。我哋嗰陣時真係冇咩嘢想要。頭先你即係我入行，我都冇諗過要做一個乜嘢嘅，我咩核數師咁樣入唔上，我揾好大嚿錢，我亦都冇呢啲咁嘅嘢。完全話哦，做啊做咯，行咯。我呢、這個呢、這個行行情，佢話好啊好，你嗌好啊好行咯。咁我就咁行，即係去嗰啲咁嘅行業。 咁即係你依家孝順仔嚟 喎。又冇乜特別話咁樣。 咪以前嗱，你可能你屋企係負擔不到，你係去外國讀書嘅。哇！你知唔知以前嗰啲人讀去外國讀書幾大鑊？真係咧，去到當地嗰啲嚿錢咧，就夠你買張機票去到嗰度讀。 咁我諗咪咁 worst。 你一去到就要揾嘢做噶啦，跟住咧就點樣報平安咧？去到嗰邊就打個 collect call， 就話叫你屋企人聽。咁你打到 collect call 翻嚟，梗係咩噶啦？你梗係安全度無啦。咁啊，邊個你有個陳大文揾你，你聽唔聽啊？我唔使啦，我唔識佢咁啊，即係佢平安啊嘛，打到 collect call， 咁啊算噶啦。跟住靠寫信噶啦。即系电话， 我哋都写信咗一次都，系啊，错未有 ICQ 时真系写信， 真系噶， 系啊，我仲喺度写信，我同啲 friend 嘅信仲喺度啊，我应该有个好咁大沓嘅信， 我都有啊，同我初恋男朋友嘅信都仲有喺度， 呢次几正啊，好大嘅期望嘅翻嚟， 男朋友写信都唔劲啊，嗱，我一生人都未服过我姐夫嘅，我姐夫就系坚啊。我姐夫哥当年系冇嗰啲咩知音集嗰啲歌书啊，咁咧你要想要歌词咧， 手抄 几封信去电台，电台就会俾嗰啲歌词，佢又直情咧由一个字去到十几个字，手抄一本歌书出嚟俾佢，真系手抄嘅， 咁坚， 由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中英文都有嘅，佢真系咁样写嘅，即系写信都唔够劲。写信又限，一定会写几千字噶嘛？本信嗰封信， 信啊，我谂六页啫，定咯， 咪咯，除非你真系好惨啫，唔系会写呢啲嘢噶嘛？ 唔会喎，冇嘢写惨嘢。 系啊，哇，第二节好快又过咯，我哋去广告先，翻嚟再讲。